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仁德殿外，江云修半跪于地，朝高台的方向见礼。 学生江云修，见过贵妃娘娘。太子殿下，摄政王。 起来吧，你就是江云修。 是，娘娘。 都说你有大才，本宫想问问你，那原本在考卷上你是如何答题的？ 这是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考教江云修的文采了。若江云修能一鸣惊人，这琼华宴上定少不了他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三甲进士都被他的光彩所掩盖。江云修虽说试卷被调包，却阴差阳错得了当朝贵妃的青睐，日后入朝定能平步青云，一时众人都有些羡慕他的好运道。江云修望向高台，眼神清明，他看向弟子园问道： 学生听市井所传，今年的恩科试题乃摄政王和两位大人共同拟定，殿下不知是否？ 是。 云下一统，云修入考场前未曾想到今年的恩科试题会是如此。 哦，出乎你所料。 是，在学生意料之外，却又情理之中。 为何？ 云下数千年历史，王朝兴衰不知几何，上次大一统还是700年前的大夏王朝。大夏末代，北秦蛮族和东羌两族崛起，分裂云下。此后700年，云下北部、中原、东部皆是三国鼎立之势。700年间，我中原混战连连，诸侯分裂，历经数朝，直到22年前太祖才一统中原，建立我大晋朝。反观蛮族和羌族，他们日益强大，兵强马壮，早已不是当年的弱小士族。如今我朝想灭两国，一统云下，难于登天，故学生才言出关此题实在意料之外，颇有猝不及防之感。 江云修神情淡定，毫不怯场，对着弟子园侃侃而谈。不少对他心生疑窦的朝官十分意外，打量他的眼神多了一抹重视。 那你的情理之中又是什么？ 我大晋立国不过22载，已历经九场战乱，皆是北秦或东迁挑起。往近了数，三年前三国始乱，边关十城沦陷，师老元帅安宁长公主战死沙场，太子殿下护国而亡，将士百姓亡于战场的有十万之数，我大晋举国共伤。殿下拱卫边疆三载，亲眼目睹种种惨烈之景，想一统云下结束战乱，可谓是情理之中。 这话一出，甭说是朝臣，连八王都有些佩服江云修的胆子了。不愧是传言有状元之才的人，竟能在弟子园面前谈起三国之乱。 这就是你的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 是。 说的倒也透彻，确实如你所言，本王历经战乱，最是痛恨战争。那你觉得战或者和，一统或者分裂，大晋究竟在哪条道上走得通？ 这便是国策了。众臣见弟子园对江云修满是肯定，心想着摄政王出了名的爱才，怕是琼华宴后便会忍不住封赏，让其入朝了。 学生认为战不如和，一统或是将来天下大事，但绝非大晋今日所能为之。 江云修此言一出，连右相魏建和骆明熙都忍不住朝他看来。内阁中曾探讨过对北秦东迁的国策，弟子园主张兴兵而起，将北秦东迁两头猛虎彻底碾碎。其他人却觉得大晋刚刚平稳两年，百姓正是休养生息之时，再起兵灾不利于国本。江云修这话正好和魏建、骆明熙所想不谋而合。 北秦东迁虽在三年前的战乱里元气大伤，但其兵力强悍仍不容小觑。我朝正是休养生息之时，贸然兴兵 只会伤百姓乱国本，百害而无一利。殿下，云修妄言，还请殿下恕罪。 见右相忍不住点头，弟子元似是被江云修的回答震得一声不吭。景贵妃眼底闪过笑意，声音微抬，笑得格外慈和。 本宫不懂政事，听着江世子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。你果真才华横溢，真是不负你状元文采的名声。这段时日委屈你了。今日百官皆在，本宫定会在这案子上还你一个公道。只是可惜啊，恩科已过，三甲皆已选出，本宫纵使为咱们大晋惜才，怕也没办法让你早日做父母官，造福一方。 娘娘，若这科举舞弊案是真的，那今年的三甲自然是做不得数的。本王建议重开恩科，再考一次，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。 怎能如此啊？ 瑞王此言一出，世子群里当即一阵哄闹。他们能恩科有榜，心底自然有乾坤。景贵妃拉拢和抬举的只有江云修一个，若是重考，他们未必能榜上有名。朝官中坐着的新科三甲面上露出愤怒之色，其中尤以齐南侯幼子赵仁为甚。他年不过十五，在崇文阁一众弟子里文采拔尖，连院正和帝进言也对其青睐有加。这次科考本能荣耀加身，一扫氏族子弟纨绔无为的浊名。那科考试题和帝进言所出功课相似时，他也曾惊讶过，但一想巧合而已，未放在心中，仍以平常心作答。岂料竟被卷入舞弊案，不仅名誉扫地，更受人指指点点。若不是他心中坦荡，今日绝不会来这琼华宴受辱。赵人年纪尚轻，面色通红，就要起身反驳，却有人比他早了一步。齐南侯一步踏出席位，对瑞王怒目而视，朗声道： 瑞王爷，大理寺的案子还没定呢，你凭什么说三甲定的有错？本侯的儿子本侯知道，绝不会行那宵小之事。本侯今日当着满朝文武，以我齐南侯府的爵位作保，证明我儿绝非乱朝纲或科举之人。 齐南侯当年跟着太祖打天下，一身犟脾气，谁都不敢惹，他最是宝贝他这个老来子。如今赵人被冤枉，自会像是个爆竹被点燃起来。他从军的早，又是跟着太祖的老功臣，算起来比瑞王还要高上一辈，也就只有他敢这么对着亲王咆哮了。赵仁被亲爹这么一护，眼一红，俊脸一板，顿时硬气起来。瑞王被齐南侯这么一吼，面子上挂不住，瓮声瓮气道： 老侯爷，本王瞧着别人家的子弟也有状元之才，难道就只有你家的小子是个宝贝疙瘩？再说除了你，谁能保证赵人一定是清清白白的？ 臣能。 朝官席上突然有声音响起，众人闻声望去，三甲席上新科状元梁以斌起身行于高台下，站在江云修三步之远，朗声道： 科举舞弊只能欺瞒一时，不能糊弄一世，文采学识亦是如此。臣与赵人相交，虽只有短短一月，但探花胸有乾坤，臣亦佩服。臣愿以头上这顶状元翎作保，证明赵人确有实才，不负他探花之名。臣也相信，这次科举是他真才实学考下，绝无弄虚作假。 梁以斌和江云修同出自淮南，两人名声不分伯仲。即便今日琼华宴，江云修出尽了风头。但当梁以斌以凛然之姿立于百官前，朗声说出这句话时，也无人上前反驳。梁以斌是大晋三年恩科才择出来的状元郎，学识人品满朝公认。他若说谁的学识好，那人便断不是纨绔草包之流。赵仁身旁坐着的榜眼方勋走到梁以斌身旁，声音朗朗： 臣也能。臣和梁兄所想一样，探花年纪虽小，文采学识却让方勋敬服，还请殿下查清案情，还探花一个清明。 赵仁眼眶泛红，行到两人身边。少年的锐气收敛，就这么半日时间，整个人都成熟了几分。他望向弟子园，年少的脸庞真诚而执拗。 殿下，臣虽生于士族，长于武将之家，但从小受儒家教导，老师也是真诚相待，遵循朝廷礼法。这次考试，老师从未私相授受，功课与科考试题相似，只是巧合，还请殿下明鉴。 赵仁不愧是崇文阁最出色的弟子，更无愧帝进言和崇文阁作诗倾囊相授。整场博弈中，他虽年轻，却一句就说到了武将士族的心坎上。为什么科举舞弊案一出，人人都怀疑赵仁弄虚作假，帝进言私相授受？还不是因为大晋立国后，京城士族内出了些纨绔和废物，连累了整个王朝士族的名声。他此话一出，一些坐高闭关热闹的士族们猛地一下来了神，望着弟子园的目光都热切了些。新科三甲和江云修就这么如两军对垒一般立在石阶上，一旁的瑞王和齐南侯犹在吹胡子瞪眼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就差个做主的人出来定案情论是非，但高台上却是长久的沉默，沉默到景贵妃端着瓷杯的手都僵硬了起来。她抬眼朝左望去，弟子园声音一响， 可惜了， 只三个字，不轻不重，甚至带着些许遗憾。谁都没有想到，琼华宴上两派相争的关键时刻，摄政王会说出这样一句话。可惜什么？又为谁可惜？众臣朝高台上望去，弟子园已收敛了懒散的神情，他的目光正落在江云修身上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